你好，我是宝玉。相信大家都有这种体验，经历了无数个996加班，项目呢终于成功上线了，也进入了稳定运行的阶段，你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准备迎接下一个项目的挑战了。然而呢，这个时候啊，还有一件事情不要忘记了，那就是对项目复盘，全面总结一下项目过程中的得与失。那什么是项目复盘呢？复盘呀，本来是围棋术语，它表示是对弈之后呢，棋手把下棋的过程呢重演一遍，看看哪些地方下得好，哪些地方下得不好，有哪些更好的走法，把下棋的过程呢还原并且分析讨论的过程，那就是复盘。软件项目中的复盘呢，也是通过分析讨论开发中出现的问题，进而呢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提升呢团队的能力。一次项目过程啊，自然会有一些好的地方，也会犯一些错误。复盘呢，就是要分辨出来哪些是好的实践，继续保持，哪些呢是做得不够好的，找出来原因，针对性的改进，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如果没有这样的项目复盘，那下一次做项目啊，你可能还是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做事情，那恐怕踩过的坑呢，可能还得再踩一遍。也许你会认为啊，你们团队也开过项目复盘总结会议，但是呢，似乎没有什么效果。那是不是意味着项目复盘并没有那么有价值呢？并不是项目复盘的没有价值，大多数情况下呢，是因为没有做好项目的复盘，反而相当于浪费了一次学习提升的机会。比如说啊，一些常见的存在问题的项目复盘情形，比如说像总结不出来有效的结论，有一些团队呢，流水账的回顾了一下项目的过程，感觉呢，似乎有的地方做得不好，但是呢，说不上来是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所以呢，也无法进一步的总结。还有的是呢，他没做好，觉得是客观原因导致的。有些团队啊，在复盘之后，将结论呢归结为是客观原因导致的。比如说，哎，虽然这一次做得不好，那只是因为客户不靠谱，下一次呢，遇到一个好的客户，肯定能做得更好。那这相当于没有想清楚是哪做得不好，为什么呢做得不好，下一次遇到这样的客户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还有的复盘呢，就是说知道什么原因，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有一些经过分析总结呢，他能找到什么原因，但是不知道如何应对。比如说他发现主要的原因是客户老变需求导致了项目延迟，但是呢不知道应该如何的去应对需求变更。类似于这样的项目复盘啊，确实达不到好的总结效果，也难有提升。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好项目复盘呢？项目复盘呀，首先就是要知道项目中哪些是做得好的地方，哪些呢是做得不好的地方，这样才能把做得好的地方呢继续发扬光大，做得不好的地方呢进行改进修正。那怎么样才能知道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呢？你其实只要对比一下你当初制定的项目目标和最终的项目结果，你就可以发现差异。通过这些差异呢，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哪些地方是变好了，哪些地方是变糟了。比如说项目延期了，功能被砍了，软件质量相比以前的项目质量提升了。但光知道差异呢还不够，需要思考背后的原因。比如说为什么会导致项目延期了，做了什么事情让软件的质量提升了呢？也就是说要从这些事情中啊能总结出来规律，从而呢知道哪些做法是真正有效的，值得继承或者是推广，哪些做法其实是无效的。这里啊就需要结合软件工程的知识来分析，把实践经验呢概括成普世的理论或者是原则。最后呢就是要从这些总结出来的理论或者原则呢指导后续的项目开发，决定要停止做什么，开始做出怎么样的改变，以及继续做哪些事情。联想公司啊对于项目的复盘总结了四个步骤，同样呢适用于软件项目，我们可以借鉴它的做法，采用四个基本的步骤来进行。也就是说，第一步回顾项目的目标，第二步呢评估项目的结果，第三步啊分析原因，第四步呢总结规律落实行动。那接下来啊我就以这四个步骤来分别讲一下如何对项目进行复盘。第一步，回顾项目目标。每一个项目在最开始的时候呢都会确定项目的目标，所以复盘的第一步啊就是要回顾最初的项目目标，方便呢对最终的结果进行评估。在这个环节呢需要你描述清楚当初定的项目目标是什么，项目计划中制定的里程碑是什么。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对目标的描述呢要尽可能的准确和客观，因为你只有做到了准确和客观， 在后续呢，你才能对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准确的评估。比如说我们的目标是做一款伟大的产品，那就不算是一个准确客观，因为伟大是一个根据主观评判的形容词，每一个人对伟大的理解是不同的，你需要将这类形容词呢换成具体可考量的检查项。比如说可以总结出类似这样子的目标，我要在三个月时间内呢完成一款在线学习网站产品，包括登录、在线学习、留言等主要功能模块，上线后的 bug 呢比例要低于上一款产品，最后啊再加上最初定的里程碑，比如说两个月开始内部测试，三个月正式上线，这样啊大家就可以对目标的完成情况有清晰的认识。第二步呢是评估项目的结果，在对项目的目标进行回顾之后呢，就可以来看看项目的实际结果和当初的目标有多少的差异了。这里啊需要列出两方面的差异，好的差异和坏的差异。比如说项目的结果是我们花了四个月时间完成了整体的项目，三个月呢才开始内部测试，原有功能做出了调整，学生留言、老师回复的功能呢改成了类似于讨论版，大家一起讨论的功能，上线之后呢质量稳定， bug 比例呢低于上一款产品。那在这个例子中啊，好的差异是上线之后呢质量很稳定，严重的 bug 很少，没有出现需求的遗漏，开发和测试能及时的同步需求的变更。那坏的差异是什么呢？就是功能发生了变化，中间呢有比较多的需求变更，项目呢也发生了延期。在这一步呢可以鼓励团队成员一起啊列出项目中好的差异和坏的差异。需要注意的是呢，在这一步啊只需要客观描述结果就好了，不需要去分析原因，不然呢大家就很容易思维发散，过早的陷入对细节的讨论。第三步，分析原因。在结果评估完了之后呢，就可以来分析原因了。分析的时候呀，也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好的差异？什么原因导致了坏的差异？比如说，导致好的差异的原因是增加了自动化测试代码的比例，改进了开发流程，代码合并之前呢，有代码审查，并且要通过自动化测试。比如说，增加了工具的使用，比如说像持续集成系统的搭建，每一次提交之后呢可以清楚的看到测试的结果。还比如说像改进了项目的流程，对于所有的需求细分之后呢都创建成了 ticket， 基于任务跟踪系统呢记录了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及时的了解任务的进展，有需求变更的情况呢相关人员也能及时的了解。那有哪些是导致坏的差异的原因呢？比如说像老板对于产品干预过多，导致需求变更频繁，还有像项目周期过长，难以响应需求的变化，还有比如说像设计的时候呢，没有考虑到需求的变更，导致需求变更发生之后啊，很多设计需要修改，导致呢最终的延期。在分析的时候呀，可以营造一个宽松的氛围，让团队成员呢能畅所欲言，讨论的时候呢要做到对事不对人，尽可能的客观的分析清楚呢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只有分析清楚原因啊才能总结出来规律。第四步呢就是总结规律落实行动。分析出原因呢还不够，最重要的还是要去总结背后的规律，才能真正的把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呢变成个人和团队的能力。这里啊也可以充分的运用你在软件工程之美专栏中学习到的知识去帮助你总结规律。比如说接着上面的案例，你可以继续总结规律。需求变更呢是导致项目延期的主要源头，需要在后续的项目中呢控制好需求的变更。自动化测试加上代码审查，再配合持续集成工具呢，可以有效的提升产品质量。任务跟踪系统呢可以方便的跟踪需求的执行情况，也能够保证项目成员呢能及时同步需求的变更。在总结出来规律之后呢，还需要落实成行动，才能真正的做出有效的改变，帮助你在以后的项目中呢做得更好。落实行动的关键呢，就是对于好的时间呢继续保持，对于不好的时间啊停止并寻求改变。那就上面的案例来说啊，针对上面总结出来的规律呢，你可以继续整理出需要在后续项目中落实成行动的事项。比如说可以参考专栏文章如何应对让人头疼的需求变更问题，这篇文章中的解决方案，针对需求变更呢，我们把这个项目周期缩短，采用快速迭代的开放模式，及时的响应需求变更，同时在一个迭代中呢没有特殊情况， 不做需求上的变更，有变更啊，就放到下一个迭代中。还有，像继续增加自动化测试代码的比例，代码呢，在合并之前要对代码进行审查，用好持续集成工具，还要继续使用任务跟踪系统，对需求任务呢进行跟踪，并且呢可以尝试对一些临时性的任务也用任务跟踪系统跟踪起来。通过分析目标、评估结果、分析原因和总结规律这四个步骤呢，对项目复盘能有效的帮助你发现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和做得不好的地方，找出背后的原因，最终啊总结出来规律，落实成行动，做出积极的改变，把经验呢变成个人和团队的能力。好，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项目复盘呢可以帮助你从刚刚经历过的软件项目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为什么说在同样的工作时间内啊，有的人呢就是成长的比较快，收获更多的经验能力呢？其实啊，他们就像优秀的棋手，通过不断的对做过的事情进行总结复盘，来快速的提升自己的能力。项目复盘呢，主要通过四个步骤来进行：回顾项目目标，评估项目结果，分析原因，总结规律，落实行动。另外你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项目的复盘呢，并不是说只有项目快结束了才要去做，日常项目中遇到一些特殊的事情，比如说线上的故障，也可以及时的总结复盘，预防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在每一次迭代结束之后呢，都可以阶段性的复盘，比如说敏捷开发中每一个 Sprint 的项目回顾会议，在整个项目结束的时候呢，进行全面的项目复盘。在项目复盘的形式上呢，可以通过团队会议的形式来进行，但是想要做到会议有效率呢，还需要在会议之前啊就做好准备工作，事先呢收集内容，会议进行中呢要有人组织引导大家积极的发言讨论，同时呢也要避免陷入细节的争吵中，更要避免相互的甩锅啊、人身攻击等极端情况。会议之后呢要落实到行动。关于项目复盘会议呢，我觉得阿里的这篇文章写得特别好，标题是开会等于浪费时间吗？阿里技术团队这样开项目复盘会，你可以做一个参考。这篇文章呢你点击文稿呢可以查看，希望你也可以不断的对做过的事情、参与的项目呢进行总结复盘，把经验啊变成能力。最后呢，我希望你可以思考一下，你平时都是如何对项目进行总结复盘的？你觉得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你有哪些好的经验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的？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分享。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